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啦！今日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啊，香港齐心基金会嘅青年发展委员会嘅委员啦 ，Bermi 啊，黄永君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Bermi。 Hello 啊，欧，喂，你用呢一个身份介绍我咧，我都有啲仲系好未习惯。我哋认识嘅时候，应该系我哋电视台。 系啊，电视台嘅时候，咁但系与此同时，除咗电视台，我知道你往后嘅时间都加入咗政府啦。 系、啊，我哋文体类局啦，咁嗰阵时就做媒体主任，都系将即系啲，因为始终文体类局都系。比较新嘅一个局啦，咁、希望将里边嘅政策就多啲做宣讲，咁嗰阵时就有媒体主任呢个 post 咯。 系啊，咁亦都我第一次见媒体主任，除咗你同埋阿景俊之外咧，系有媒体去报道翻你哋先嘅， 系 即系除咗 Remy 同埋吴景俊，即系我认识啦，即系都系大家可能喺幕前会见得多或者了解得多啦。咁随后啦，咁依家就有一个青年发展委员会嘅委员啦。喂，其实不如讲下呢个香港齐心基金，以至就系点样对。接到一啲年青人，再以至延伸就系、是，喂，依家今次咁日好多内地嘅交流，特别翻到湾区，点样协助啲青年人就业又好，交流又好，学术成就、互联互通又好，咁交俾你讲好嘛？ 系，其实香港齐心基金会咧，佢下边有几个唔同嘅平台嘅，包括有个圈传媒啦，圈传媒里边有个比较即系大家熟悉啲嘅叫做港人港地 Speak Out 嘅一个平台。咁、我自己参与嘅部分咧，就是、一个双语嘅平台，就叫 Beyond Headlines。咁就系之前去咗新疆，去咗云南，咁当地咧就拍咗一啲比较真实嘅片段拎翻嚟，因为始终嗰阵时大家对佢个认知都系流于喺一啲网上嘅即系误解啦，又或者有好多嘅即系抹黑嘅情况喺新疆度出现，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谂住不如用香港女仔嘅身份第一身去到睇下新疆究竟依家发展成点。 咁哇，新疆啲朋友仔好高大嗱，我唔系话你唔高大啊，但系佢哋啲男士好高大，你哋会唔会去到嗰度拍摄嘅时候，因为人系好简单噶嘛，虽然我哋同一个即系都系中国系咪先？咁但系与此同时，哇！人哋高大咁多，我哋啲我特别我啲矮仔有啲惊噶嘛。 但系佢哋，我除咗觉得佢哋好高大咧，佢哋啲五官好立体， 系啊， 你会忍唔住望住佢哋，你会觉得哇，点解可以咁精致嘅咧、个样？基本上随街我谂七成嘅人嘅样都好精致。我记得嗰阵时我认识咗一个男仔咧，佢系喺嗰度拉音好似叫做都塔尔，系一啲嘅民族音乐咁样啦。咁跟住佢，我同佢倾偈嘅时候，佢系咁望住我，佢望到我都觉得好尴尬，跟住我就问佢点解你会咁样咁眼定定望住我？佢话乜你真系汉族嘅咩？你睇落好似我个族啊，你好似哈萨克族啊咁样同我讲。跟住我澄清咗好多次，我真系汉族噶，我喺香港土生土长。 冇可能唔系啦，你都系好靓女啊，Bermi。所以 that's why 佢哋觉得你系唔似汉族，我都觉得有啲诧异呢度系嘛？ 佢哋好有趣，佢系会觉得你唔好呃我啦，你一定系同我一样嘅，好可爱嘅佢哋。同埋佢哋去到现场，你会发觉佢哋嗰种笑容系呃唔到人。即系其实哪怕我哋喺香港收到好多，因为香港系。是一个资讯比较自由流通的一个城市，完全自由流通的城市，所以我们其实看了很多外国对于新疆的一些的 comments， 但去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新疆的人是完全不理外国怎么说他们，他们生活得很开心，每天玩音乐、去到就每天都邀请我跳舞、即你会觉得那种的生活是很有热情很有活力的、所以我的平台就是将我们在新疆拍到的片就回来制作双语的视频，始终英文呢我哋会容易啲令到外国嘅朋友认识我哋嘅发展，因为始终喺香港，我哋好多时候会用广东话普通话啊，有啲外国朋友唔认识嘅时候就。令他哋少了一个渠道去接触呢一啲嘅生活嘅内容咁样，所以我哋开 Beyond Headlines 就希望将即系真实嘅中国发展嘅情况，就令到外国嘅朋友都知道咁样。 呢、个都好重要嘅，因为有阵时候大家都唔系好了解底下咧，就结下一啲误解，但系嗰啲误解系不必要嘅。即系当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喂，点解内地都会有咁多美国品牌嗰啲汽车？咁嗰个美国品牌嗰个电能车喺上海设厂，佢第一时间就。 就举手，主席可唔可以我睇到设厂嘅？即系我估对于国情或者对于内地嘅变化，真系一日千里，大家要了解，就可能对接底下就系用 Burmian 头先讲你哋一啲嘅平台啦，或者媒体啦，好让我哋了解更多咯。 同埋系个语境嘅样嘢，因为我哋香港始终即系个英文能力都比较流畅啲，同埋同外国比较真系接轨到，同佢哋嘅生活模式都比较似。咁所以有时我哋拍出嚟嘅一啲angle 啊，或者我哋用嘅语言啊，都容易 connect 到佢哋。咁所以嗰阵时我哋新疆拍完翻嚟就邀请咗十几个嘅国家领事嚟睇我哋呢一个短片视频嘅即系 launch 咁样。咁佢哋翻嚟嘅 feedback 都系哇，估唔到而家原来系咁嘅，即系唔知原来新疆发展已经，你知乌鲁木齐已经系大城市嚟噶啦嘛， 系啊， 即系唔系净系得牛羊沙漠噶啦。 我估大家真系唔系好理解，即系嗰种唔理解系有少少误解添啊。唔理解唔紧要，误解啊紧要， 所以要澄清啦。 所以要澄清，或者睇下多啲唔同嘅视频。我咁都系喺过程之中付出好多。喂 ，Burmian， 咁除咗新疆，其实喺湾区入边，我估你嘅媒体都发挥住一定嘅作用啦。好等香港年轻人，其实即系虽然今时今日我哋有深中通道，我哋有港珠澳大桥，喂，其实好简单啦，其实好方便啦，港车北上咁样。但系与此同时，除咗食买玩之外，有乜嘢喺个文化涵养嘅层面可以提振到或者提升到我哋香港年青人对国家嘅认同感呢？ 因为其实香港齐心基金会下面仲有一个清晰发展教育中心嘅，咁里面就会提供咗好多我哋即係真係大湾区嘅一啲素材啦。即係因为你知而家个高中嘅课程呢就冇咗通识科啦，就变咗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啦。我哋因应住呢一个转变呢，就提供咗喺我哋有个免费教材嘅平台，叫做 Ricky Kicks 啦，就係喺度卖下广告。咁Ricky Kicks 呢就係将我哋喺大湾区收集嘅唔同嘅 推广下啫，唔至于广告。嗱，广告啦，你有收钱，我哋又冇收你钱。但作为一个免费平台，好让大家多了解。你了解咗，先可以深而更深，即系叫做得着更多咯。继续讲， 系啦，即系推广一下，等大家又了解到我哋其实喺湾区有好多唔同嘅发展，无论科技啊、人文啊、我哋文化交流啊，即系唔好净系单纯净系讲话提供一啲实习机会或者交流机会俾香港青少年。其实系 more than that 嘅。我时觉得呢一个系第一步，等啲青年人行出第一步去接触，好似你所讲，你唔了解，其实你就会有好多误解喺里边，跟住就越积越深噶咯。 冇错啊！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首先要提供一个平台，俾人入嚟睇一睇先，了解咗原来湾区发展依家系咁嘅。咁跟住之后就下一步就系可以邀请你。我哋嗰阵时就系搞咗一个好似香云纱嘅一个 fashion show， 就喺南沙，喺广州南沙。 咦，香云纱嗰个我有个同事都有去参与到， 系 跟住啊，香云纱嗰个非遗嗰个掌舵人咧。啊、我唔记得叫咩歌啦，咁啊咩歌都有接受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嘅访问咯。 咦，你知道香云纱系一个非遗已经好叻噶啦？你知唔知我哋翻到嚟我哋 crossover 咗一啲设计学院嘅同学仔帮香云纱做一啲 design 咯。开头佢哋完全冇接触过呢个物质 啊。系啊， 跟住佢哋我哋用咗好多时间 educate， 即系话俾佢听，其实系一种非遗啦，佢系点样提炼出嚟噶啦咁。咁喺整个过程，佢哋真系沉浸式去学习，即系唔系我哋硬话俾你听，嗱香云纱就系非遗嚟噶啦，喺南沙发展好好噶啦，即系唔系咁，而系俾佢 experience， 佢摸到上手，佢摸到上手不特止，佢仲可以用香云纱去做设计，跟住我哋再搞咗个 fashion show 喺南沙，咁整件事青年人嗰种参与度，佢嗰种投入感系已经提升到另一 个层次。所以我咪话要有多啲地利呢一类嘅机构去推广咯，好让我哋香港年轻人可以开眼界，同埋真正做到个互联互通咯。讲真嘅，即系我哋又唔可以摆低自己，因为我哋咧嘅时装都系好叻噶。即系我哋理工大学嘅时装系咧，都系好叻嘅。咁我哋点样将我哋香港学生好叻，跟而可以做到个联通联动，跟住啊成个湾区都好咧？真噶，呢个都系我想飞升国际或者香港新一代嘅年轻人好嘅一个心地嚟噶。 同埋呢个 crossover 令到咧，就系你谂下香港始终个地方比较少啊，比较细，你观众群又未必好多。反而佢哋呢班青年人去咗南沙行咗呢个 fashion show 之后咧，平台更加多。跑道更加宽阔，你会见到佢哋机会处处，即系佢终于明白，咦，原来我学咗咁多年嘅嘢系得物有所用啦，唔系净系纸上谈兵啦。哇，嗰阵时嗰下你见到佢哋好激动嘅情绪，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young 咗。 唔系你都好年轻咧，即系我哋都系好细个，好年轻，仲做紧啲年轻人节目，系咪先？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都系对接年轻人噶嘛，所以咪请你上嚟咯。嗱，除咗呢个 fashion show 之外，往后啦，嗱， 我哋通常做半年结㗎啦，我哋做 finance 做财经。半年结下半年2024年啊，你哋喺个岗位上或者有啲咩嚟緊嘅工作有机会啊对接一啲湾区嘅年轻人喺各方面都可以发展得完全一啲呢。 嗯，咁即系除咗即系香港齐心基金会之外，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 系好多公职啊！你系咪要我一次过讲晒啲公职出嚟？政协嗰啲可以唔使讲字系嘛 ？OK。 所以其实我自己喺唔同岗位就系希望学你话斋就互联互通，即系希望有个联成嘅效应，就有令多啲青年人有多啲机会去尝试唔同嘅嘢。所以下半年嚟紧会有实习计划啦，真系。咁、哦、但系去到咧，我哋嘅实习计划就希望即系我会带队去武汉咁样，咁、 哦、 就会同武汉嘅青年人交流。一起去写个报告。 Burmy 姐姐，我可唔可以报名啊？我心境上都一个细路仔嚟，我都想去武汉认识一下，因为都系嗰句啦，我哋都好多年冇去过。我年轻嘅时候去过武汉，但我都想认识一下依家嘅武汉究竟系点。 系，始终大武汉而家其实佢个人口已经系全国差唔多排第八噶啦。 系咯， 咁所以佢个发展速度系好快咯。系、嗯、啊，虽然武汉唔系喺湾区，大湾区之一。 O、okay、K，、啊、新旧并存，我觉得武汉市政府系做得好出色嘅，喺呢一个面向。 高铁是很方便， 梗系啦， 又准时又方便， 仲、要唔使 check in， 好简单。我哋喺西九龙嗰个站嗰度，可能话你出发去武汉，你一个窗口嗰度，我当你唔用嗰啲乜 app 乜 app 去买飞啊，你真系真实。个人去到，你摆低少少支付系统嘅钱或者人民币，你已经搞掂咗，直头上车啦已经。 同埋喺车里边，你又可以继续系唔会失联。你搭飞机都要 off 咗你嗰个 data 啦。 系啊系啊。 喺高铁你系不断仲可以打机啊、睇书啊。 系啊，所以系一件几好嘅上心落事。再加上喺早一两个月又有夜晚黑瞓醒到北京嘅服务咧。 系啊，但系我真系想试嗰、那个。 系啊，嗰、那个正喎、啊。系 啊, 啊, 啊，因为你谂下，夜晚黑八九点。咁可能喺叫做餐卡嗰度用完餐，嗰度瞓觉咯，睇下书跟住瞓觉。第二朝起身已经系北京，已经喺上海咧， 系啊， 超好， 真系好方便而家、啊。所以呢、這、一个即系而家嘅硬件措施咧，即系无论交通啊，或者头先即系我哋咪后都有倾，即系心中通道呢啲都系、嗯，即系硬件上已经系好配合到我哋可以即系发展湾区生活一小时呢样。 系啊，喂，多谢你完整咁样听我嘅节目名啊。好嗱，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听首作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再。请香港齐心基金会青年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Burmy 黄永军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唔该 Burmy。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放我身边细数着行事，要上头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在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前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今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先在一月份听取其他国家对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的人权状况建议，再在今个月作出回应，当中有关建议有400多项，涉及香港有24项，当中香港接纳其中10项，有14项特区政府不接纳，主要涉及美西方的指控，包括对方建议废除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要求将涉及反修例期间的检控定性为打压等。陈国基说，美西方国家对相关问题有严重双重标准，重申本港有严谨司法制度，本港最高法院有外籍法官，会确保司法独立和行使审判权，国安法相关案件的检控都有根有据。国泰航空计划本月底以97亿5千万向政府全数回购余下一半的优先股，连同截至本月底任何未付优先股股息，总额合共大约99亿7千700万。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赎回优先股反映国泰历时18个月的财务重建非常顺利，又形容对本港是好消息，认为香港航空业重建起步较很多其他城市迟，但是步伐较很多城市快。林绍波说，集团客运生意按预期发展，尤其长途线需求非常强劲，而短途线竞争越趋剧烈，本地和外国航空公司在这方面增加很多班次，票价开始有一定压力。他又说，过境旅客恢复速度稍微落后，但是集团预期逐步将运力由现时相当于疫情前的80%，到明年首季提升至100%，将有更多运力投放在过境香港业务。东区医院透过跨部门协作参与制作 AI 认知训练系统，自去年4月起进行先导计划，利用 AI 智慧机械人为10名老人科及精神科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提供训练。 院方話參與認知訓練計劃的患者面對問題時的反應速度在後期訓練有顯著提升，又說患者在初期訓練或需要職業治療師和照顧者在旁協助，但熟悉系統後就能夠獨自進行訓練，認為計劃對改善和延緩患者的認知衰退速度有一定成效。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单二号种子37岁的祖高域直落三盘击败意大利球手，25号种子姆石迪打入决赛，将继上届之后再次同艾卡拉斯上演世代对决，三盘比分分别是6-4、7-6同6-4。赛后祖高域话，虽然并非首次踏足赛事主场馆中央场，但他不会视为理所当然，亦不希望就此止步，希望再夺锦标。三号种子艾卡拉斯在另一场准决赛以盘数3-1淘汰五号种子麦维迪夫。麦维迪夫以7-6先取首盘，但未能乘胜追击。艾卡拉斯6-3攀回一盘，再连赢两盘6-4取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现时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落马洲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系接近。现时的车龙是接近新田交汇处，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落马洲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新田交汇处。现时新田交汇处去回元朗方向一带都是车多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车多，狮隧出九龙近住仁安医院慢车，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加兰围是有维修工程，加兰围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北区平斜路是有渠务工程，平斜路近住平原路的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Maybelline Hong Kong 陪你 DSE 放榜。 我是 Maybelline Hong Kong 李志刚啊，各位 DSE 考生，无论成绩是怎样，最紧要放松啲，积极面对啊。 我是阿土啊，嗱 DSE 的成绩其实不代表一切噶，条条大路通罗马，呢条路唔通啫，可能下一条更加康庄咧。 我是超 B 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今次咧可能 DSE 只是你一个小难关，你一定可以跨得过噶。 Hello， 我是 Jenny 林静丽，成绩当然好重要啦，但最紧要是自己有梦想。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沿路明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严明希，心系湾区互联互通，爱国爱港爱社区。 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 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请嚟啦，香港齐心基金会嘅青年发展委员会嘅委员啦 ，Bermy 黄永军同我哋分享嘅，你好啊 ，Hello 啊， 齐心基金会咧，大家都知道咧，一定系梁生有份啦，系啊， 佢好支持我哋嘅活动咧，咁讲，即系佢对于我哋嘅活动，可能我哋嘅理念啊，或者我哋推崇嘅一啲啊价值观，佢都系好欣赏咁。 特别喺个教育嗰度咧，我知道梁振英先生其实过往特别喺呢三四年咧就付出。好多喺成个大湾区之中，我讲得啱唔啱啊？ 其实唔止大湾区啊，佢最紧要喺一带一路，佢最近有一个叫做消除白内障手术嘅行动嘅、嗯。我觉得呢个系我自己觉得好 amazing 嘅、哦，因为你人道主义嘅活动，你系派一啲医疗团队去到嗰边，即系非洲我哋一带一路嘅国家，去帮助佢哋消除白内障。嗯、对于当地嘅人，其实佢哋嘅医疗水平系比较低啦，佢哋冇谂过原来是即係一個微創手術就已經可以搞掂咗佢影響佢一生嘅嘢、嗯。我哋嗰陣時去到訪問其中一個嘉賓，佢就話，即係受訪者啦，佢就話佢一路都睇唔清佢自己仔女個樣子，即係好懵啊。嗯、但佢由一做完呢個消除白內障手術之後，佢擘大眼佢睇翻，佢嗰刻係好激動嘅。咁呢啲亦都係我覺得係支撐住我哋繼續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嘅一個使命感咯。 嗯，係啊，咁啊喺呢個面向咧，又可唔可以？再多啲去發掘，因為我覺得除咗教育同埋醫療咧，即係呢啲好懂得去貢獻國家嘅人啦，即係要你哋做推手嘅，咁我哋做參與者就得噶啦。最緊要係你哋推手，我哋參與者或者我哋負責宣傳，咁好多嘢，特別係呢啲好人好事就可以推廣得更好咯。咁、與此同時，其實譬如南沙市政府，即係大家都熟，即係我自己都係廣州啦，祖籍好老實講，即係都喺細個喺呢個上下九嗰度食雙皮奶大。同埋食嗰啲玩鱼皮啊，嗰啲鱼皮大嗰啲，咁你会觉得哇，广州嘅发展啊，真系一日千里。今时今日咧，你都会见到喺创科或者科技嘅世界，佢哋有一啲新嘅叫做基地啦，即系创意嘅基地或者创投嘅基地都几多。其实咧都几欢迎一啲香港嘅中小企咧喺嗰度咧 set up office 嘅，系咪啊？ 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多个选择真系冇坏嘅。做人我成日都话，你认识多啲，其实系提供多个机会俾你自己。即系同样地，你学多个语言，无论系英文啊、普通话。如果我有时间有能力，我真系想学埋西班牙话咁。即系提升自己嘅能力系永远冇错嘅呢样。咁所以其实你去创业或者你去发展自己将来嘅即系人生规划里边，其实可以考虑多啲唔同嘅地方。即系其实大湾区呢个概念都系希望大家不如揾下唔同嘅平台去发展自己嘅即系长处咁。其实之前又会听过有前海啦，又有横琴啦，咁最近亦都会南沙都喺。大家嘅眼中就開始出現咗嘅一個地方。咁、南沙市政府其實佢有好多即係為港即港人港嘅政策咁樣啦，同埋當地有一個港人社區就係起咗一個即係民生子弟學校啦、 哦， 會有好多嘅國籍老師喺裏邊就教授啦咁、 即係阿爸阿媽即係原先係香港人就唔放心個仔喺香港留俾阿婆照顧，其實自己只係喺廣州嗰度經營一門生意，咁啊啱啦。咁嗰度有一間港人子弟學校。咁你咪可以夜晚黑都接到阿仔放学咯，咁样咪有个小社区喺嗰度形成咯。 系啊系啊，又或者啲即系小朋友都可以喺个宿舍度住咁样，同埋都收身都几高嘅依家个标准。 唔系收身个门槛几高啊？我想讲一样嘢，所以都唔容易吓。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咁，我都谂紧我个仔得唔得？ 得嘅，得嘅，得嘅，得嘅。Bermia， 我见到咧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入边咧，都经常推广一啲唔同嘅国情教育或者爱国主义教育啦。 呢個又係你點樣嘅工作面向嚟㗎咧？ 嗯，因為其實我頭先所講就係自己增值，自己永遠都唔似嘅。咁啊，所以我就上一年讀咗一個國家安全教育中心，即係由聯合國認可 IPSA 裏邊有一個特別嘅諮詢組織地位。咁啊，一個嘅國家安全教育中心嘅導師咁樣咯，令到我真係更加深入去認識，即係成日都話國家安全對於國家發展好重要。咩面向咧？科技、金融、經濟、航天、深海裏邊唔同嘅資源，其實我哋都可以善加利用。咁啊，到今年即係2024年1月1日，我哋有個愛國主義嘅教育法啦，又係我嚟緊即將要學習嘅一個方向啦，又係。 係咁上堂喎，原來依家 係要了解多啲先得嘅。 又要帶團去武漢，又要上堂，又要再推廣呢啲國家安全嘅東西，你好多功績在身喎 ，Vermi 真係。 因為自己唔知嘅話，你又點樣可以推廣俾其他人或者 我仲想邀請你之後做我常駐嘅節目主持添，睇你有啲難度喎，咁樣係咪啊 ，Vermi？ 但係我好欣賞你呢個節目嘅，即係因為令到大家都了解一下灣區生活一小時係點啊嘛， 即係唔係淨係單單食埋玩。 係啦，唔好口號形式去講呢一小時生活圈，而係真係在在有好多人都喺大灣區裏面生活，佢哋都係 travel 翻嚟香港或者再翻去內地唔同城市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唔再係一個夢想，而係真係可以落實喺我哋生活當中。 係真係好好啊，同 Vermi 做節目。嗰啲美 Q 佢會攞曬噶啦，咁我哋依家又係聽歌嘅時間啦，多謝曬黃明根上嚟同我哋傾咁多偈，下次再請你上嚟傾偈，拜拜。 但願記得當初這頁最天真片段，這班房似樂園。夏日未成即将分别望向是针穿，每个故事仍热恋，将告别那滋味要怎去说起，成长全是各种限期，你我即使终于各有各飞，全是愉快忆记，填满我的青春是这真挚的脸，多快乐可相遇见，明日变大个，我心里的课本总渗出光线，倾通宵又为公开时偷笑，多世事总不断变，还幸有为你拍摄照片，纵影素来日会渐褪色，但我总可想起那些天，疯癫灿烂过那岁月从未变，就更宽广旅程，以真心来发声，但愿你可始终执着自我而相信，也要记住上进气，填满我的青春是这真挚的脸，多快乐可相遇见，明日变大个，心里的课本都渗出光线，倾通宵又为公开时斗战，把课题抄一万遍，仍是要画上这刻句点，能在这段时光统统冰过肩，鼓励劝勉我跟你快乐过，难受过才令我留白住天爱信念，我的青春是今天这些年，多快乐可相遇见，明日变大个，我心里的课本污垢总不染，转一圈又再不安里斗战，当世事总不断变，还幸故事里有些碎片， 纵然从来也会渐褪色，但我仲可想起那些天，风癫灿烂过那岁月从未变，好好过每天，你我总再遇见。 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严明希，心系湾区互联互通，爱国爱港爱社区。 爱心与基本，我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咧，阿欧同大家讲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迎嚟开幕两周年之际咧，同北京嘅故宫博物馆咧联合主办咗第十个全新嘅专题展览啦，就系、是、流光张色故宫博物馆啊，呢、這个藏馆嘅陶瓷珍品啦、啊，其实同大家讲翻咧，由7月10号开始咧向公众开放噶啦，当中呢个展览时间咧就系、是、星期一、三、四日都会有得睇嘅。咁啊，有咩亮点啊？透过咧故宫博物馆咧借展啊，新嘅一批106件咧陶瓷嘅珍品，包括咧21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啊，连同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7件藏品咧，呈现咗咧明代早期啦、中期啦同埋晚期一啲陶瓷工艺嘅发展演变。中意艺术氛围嘅你，当然唔少得进入故宫文化馆嗰度可以欣赏下、凉下冷气都系好噶嘛。你都知道咧，今时今日香港礼拜六日咧，真系咧都几热下嘅。净系行商场咧，又好似咧冇乜啊文化学养可以得到啦。不如咧行下故宫博物馆，你就会有更加有涵养啦，更加有内涵噶啦。祝福大家咧喺星期六嘅早上咧，过得有内涵多一啲。 想睡，身身要睇电视，盼到心笑。过了这快歌，布置最少女灯饰，来等夜了。大笑一起，每秒暴露绝技；大喊一起，让宠太自卑。烦恼。 and sunrise with just me and you， 睡衣架都有我拥住你，疲了要抱有控诉哪里，要开心跳起同步过身体。今晚气氛有派对， Would be counting the stars with you， 听着 these are you 照去 Firefly shining bright with you， Would be counting the stars with you，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节目嘅最后咧，同大家讲下咧，香港一年一度嘅暑期盛事就系香港咧动漫节啦，会喺今个月嘅26至30号咧，一连五天喺香港咧会议展览中心去举行嘅。嗱，可能你就咁听话，喂，动漫节点解关湾区事啊？其实咧，动漫节入边咧，今时今日已经有好多嘅参展商咧，系同广州啊、同澳门啊、同珠海嘅参展商咧，系真真正正做到互联互通噶啦，喺深圳。动漫节啦，喺广州动漫节啦，香港嘅动漫即系发行商啦，又会喺嗰度摆展啦，或者一啲电玩商咧，又会喺嗰度摆展啦。调翻转头咧，你而家睇到香港动漫节咧，都越嚟越多内地嘅电玩商啦，或者游戏商啦、手游商啦，或者一啲漫画商咧都喺啦香港嗰度咧摆翻个 booth 嘅，好让咧大家去多啲了解。喂，其实咧内地嘅动漫发展咧都系一日千里，与此同时咧就系可以将咧成个大湾区嘅动漫文化咧都做到个互联互通。咁啊，不妨喺今个月咧月尾嘅时候入到场入边咧去观察一下或者观摩一下，当中咧其实入边都多一啲湾区嘅动漫联动喺出现当中嘅。咁当然啦，即係除咗湾区以外，咁大家亦都可以了解到，即係今年度呢香港动漫节呢其实都有一个叫 cosplayer 嘅专区啦，俾大家 cosplay 唔同嘅一啲动漫角色入去嘅。不过留意返啦，今年呢啲 cosplayer 同埋摄影师都真係要收钱㗎，其中啦每日有一个限额喺当中添嘅，大概呢就3500人到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入到场同过往动漫节就有啲唔同啦。因为旧时动漫节就无限制嘅，入到一啲 cosplay 嘅专区嗰度。不过咧，依家就有限制啦。但我都知道咧，啲 cosplayer 都好醒噶啦，有阵时咧都会喺会址一带咧，就可能旁边嗰度就坐一坐低咁样，或者有多啲地方去休息嘅时候，咁样再进到场入边咯。咁动漫文化，我觉得都值得支持嘅。由细到大，自己都好中意睇高达啊，好中意睇高智能方程式啊，呢啲全部嘅动漫咧都系陪住阿欧成长嘅，亦都有一啲好有人生光辉嘅价值观啊，教到自己嘅咁好嘅动漫真系几好噶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拥抱一下啦，或者调翻转头，即系除咗参与香港嘅动漫节啊，或者叫做香港动漫电玩节之外咧，就可以参与埋咧喺湾区入边嘅一啲动漫节啦，其实都好多唔同个 cosplayer 都好认真去做佢哋嘅 cosplay 啦，以至咧就系、是、哇啲 show girl 都好有看头噶啦。嗱，讲到咁多咧，差唔多完结今日嘅节目噶。好，希望大家咧星期六咧有个美好嘅早上啊！多谢你收听湾区生活一小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一啲湾区生活嘅人和事啊！ Choose and I don't mind. 沉落雨。 怎么先你像 AI 般去应凭住自去讲无影I'm a fool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别要太过理性雨中只话题 Pay attention Every day and night More more more more Take a fly Yeah yeah yeah yeahWanna think about it? Little secret, why don't you ask me? Speaking.